有的无无的言语里放飞起无数的经幡，无数的彩色经幡永不倦光亮。 何故飘？

多

的山林。

收到了，你邮来的乡音我听到了。为了兵儿子，你耽误了自己的娃，为了照顾兵的家，你忘